好不分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 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天命。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调查组要求继续做好长春长生公司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处置工作。经查明，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共计49.98万只，已销往山东和安徽。国防科技工业局首次公开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的外形，并启动月球车全球征名活动。国家发改委就供电监管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指出，供电企业不得自立项目或者自定标准收费。上海发布通告，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对全市酒店旅游、网约出租汽车及部分区域公共停车场实行临时价格干预。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当天确诊4例登革热感染病例，呼吁公众不论在香港或是国外旅游，都要采取防蚊和个人保护措施。国家林草局公布了2018年认定命名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名单，河北省曹妃甸林业产业园区等15家园区入选。今年1至7月，境外资金累计净流入 A 股市场1616亿元。6月以来，虽然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但外资投资 A 股的势头并未减弱。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Bad Boy 是张惠妹的第二张专辑，其中哭不出来、一想到你呀、Bad Boy 听海首首都是经典。这张专辑继续由张雨生制作，一首狂野的舞曲奠定了阿妹天后的地位，并使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个又唱又跳的原住民歌手张惠妹。这样一张专辑延续了上张专辑的经典歌曲，和更加显露了阿妹的唱功。

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1987年到2017年，31年的民政部数据显示，晚婚现象越来越明显。近五年，25岁到29岁的结婚登记的公民占了最多。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离婚率逐年上升。那今晚互动的话题就是，你觉得为什么年轻人结婚越来越晚了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曾经紧紧拥抱。

我母亲从城里走到家的时候，在那个泥地里钻了四五次，所以她一开门一推门进来，她浑身就是一个泥人。那一刻我就知道，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九月起，未经认证的二手房将无法进入发布和交易环节，中介门店对外发布这类未经核验房源将按发布虚假房源查处。13日，武汉市就进一步推进房地产经纪服务平台存量房交易房源信息挂牌工作的通知公开征求意见，拟在全市正式推行二手房房源挂牌制度。近年来，华工科技经营现金流净额多次预警为负数，且应收账款库存量逐年上升。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7年，其三年合计坏账损失达1.04亿元，三年累计存货跌价损失超2500万元，仅2017年坏账损失同比增幅就达50%。人民日报头版发布“稳预期，不为浮云遮望眼”评论文章。今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出现分化。然而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仍延续了多稳格局，稳在增速，稳在就业，稳在物价，稳在效益，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我们有这个底气和能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努力的想哭泣，却哭不出泪。

儿时曾有梦想，踏遍千山万水，沉醉自然。现时光飞逝，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青春正好，即刻出发。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这几年市面上越来越多舆论站出来批判反对坚持就会成功一系列的鸡汤文，而在其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却也为许多半途而废的人找到了放弃的借口。虽然不该绝对鼓励凡事一味坚持，但是遇到困难就逃避的生活理念也绝不该被提倡。